去春又回，我走过的孤独很黑，难忘那一刻，你走进生命的瞬间。我不信你，我信爱情是没有理由悲欢的注定，在我的掌纹中你在哪里，如此的清晰，没有输赢，你是我的命。春又回，我走过的孤独很黑，难忘那一刻，你走进生命的瞬间。魂的注定，在我的掌纹中你在哪里，如此的清晰，没有输赢，你是我的